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以防暑防晒。未来三天本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受前期降雨影响，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 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和昨天有一个继续，到底是什么样的继续呢？稍后的时候听众朋友就会了解到了。来说一说我们读书俱乐部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啊，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既然说到了啊，节目是昨天的继续，所以同一位嘉宾朋友，他就是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位专家，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的中方策展人严志。你好，严志。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做采访啊，做电视节目太多了， 太多了。 主要是大家太熟悉了这个大英博物馆的这100件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展览了，所以在那段时间当中，我数了数，有的时候严志，你是甚至一天能接受到50个，甚至到100个媒体的采访，是吧？ 当然，整个差不多有几十家媒体，当然一天之内肯定接受不了那么多。 你别忘了，是这些媒体都同时在报道这样的一件事儿 啊。对对对， 所以呢，对于整个的西方艺术史来说啊，严志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有一个自己的梳理的脉络的。尤其是大英展，它并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展览， 对对对， 而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大家去看，如果是看了的朋友会感觉到，原来全球是一家。 对对对， 在同样的年代，虽然我们在地球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很多相同的这样的发展，不论是文化历史还是经济，包括从这个文字的发展呀，就是我们目前最直观的啊，有历史记载的文字的发展呀，还有一些绘画，可能是让大家最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这样的一点。 对对对，世界是一个整体，然后互相在紧密的联系。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聊什么样的内容呢？如果是听了我们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会记得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略懂欧罗巴，谈到的是那些在二战当中的啊珍宝的命运。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西方的珍宝，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呢，同样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书籍。我们要跟大家带来的这首先是一套书啊，名字叫做《费顿经典》。那么这样的一套书呢，它包括像拉斐尔、伦勃朗、波奇切利，还有像 维米尔， 这是已经出版的四本画册。 对对， 我觉得这四本画册呢，对于很多艺术爱好者来说，它不仅仅是画册，它是更像是收藏品。 嗯，是这样， 印的跟真的一模一样。 对对对。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严志除了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些名家名作以外呢，还要带大家呀走进一些像法国呀、像德国的大教堂。因为在前面说到这样的费顿经典的系列画册当中啊，可能更多的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些画它出自何人，那么这些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地位，他们的作品又是什么样的情况。而接下来的一本书啊，在节目稍后的时候我们会介绍走进一座大教堂，就大家啊去到实地去看一看，去了解那些作品他们当初都在哪儿，他们为什么，应该说他们因何而诞生，那么对后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对， 所以今天应该是严志带领大家在读书俱乐部里面啊走一次艺术之旅。 非常期待。 而且特别要透露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些画作也好，不论是费顿经典当中的那些作品也好，还是走进一座大教堂，有很多的地方都是严志曾经亲身感受过的 啊。对对对，有一些作品我是确实有幸得以亲身得见啊。 嗯，好，从头开始说，既然说到的是艺术之旅，我们先从费顿经典系列开始说起。那么目前出版的呢，有波提切利、拉斐尔、伦勃朗还有维米尔。那么咱们的介绍从哪一位开始呢？ 我想我们先就这整个这套书的基本情况先向听众读者们这个做一个简单介绍。 啊，也就是费顿经典。啊 嗯、对对对。 嗯， 因为费顿出版社它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的艺术出版机构。它创建的宗旨呢就是让公众更方便的接触高品质的艺术书籍。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套书里面基本上它是以一种图录的形式，而且是大版图录的形式，然后再呈现给观众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啊。注重于理论分析啊，或者是个案分析啊，而是一个就是以这个直观感受艺术品作为它的目的的。 嗯， 所以说这套书呢实际上是从二十世纪的30年代到50年代，也就是非常的受到全世界读者的这种欢迎的一套书。 哎，刚才说到这一点啊，我就在这儿啊要请教严志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套书啊，它呢是以这种大开本的，其实是以画册为主啊呈现给大家的。我也翻了这套书，它其实呢在只有它的文字部分也有，但只有在前言部分还有这个出版的后记的部分有一部分。所以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画册，然后中间的介绍又很少啊，那这个画册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阅读呢？因为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可能觉得哎，这画看着是挺好的，我可能也去过哪个博物馆也看过，但它没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所以这套书是不是对于一些普通的读者来说，看起来或者欣赏起来并不容易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在国内啊，包括在西方，出版的这种艺术图录鉴赏类的这种作品非常之多啊，可谓是汗牛充栋。 对， 但是这套书它自身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想就是它就是因为它不仅有前言，还而且它最重要的文字部分是这个导言。每一本都有个导言， 就在开始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这个导言呢，他们的选择就是大概其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西方艺术史界相关领域里面最权威的一流的学者。 嗯， 而且他们的这个文章并不长，可能也就是4-5页纸的这个东西，就是提纲挈领式的概述了这个整个这个人他的一生的艺术成就和他的作品的特点。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普通读者来讲非常容易能够接受 啊， 因为他非常的概要，而且非常的精当，所以说你可以免去大量的这种文献的索引啊，还有这种理论的铺陈啊，你可以直接的去把握该作者的他的艺术特质。然后呢，在这样一种高水平的这种纲领性的指引下，后面的大开本的这种图版啊，而且这每个很多重要的图版里面，它还有局部的这个图片，都能够引领这个普通读者普通的读者和观众的来去看欣赏这个画作本身。尤其是画作里面特别难以，你就即便是面对原作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那么它那些细节恰恰能够体现出画家本人的一些特色，那么在这个里面都能够得到体现。 可能很多朋友啊，一看到这个画册的时候呢，会说哎呀，这个画册简直是太精美了。 对对对。 我们抛开精美不说，就是说刚才严志谈到的一点，很多的著名的艺术品啊，大家可能从教堂的这个壁画能够看到，然后从那个穹顶能够看到，或者说从它旁边的一些雕塑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过，那些画虽然大，可是你站的还离它远呢。 对对对对，是的。 所以对于细节啊，并不是说很多朋友都能够看得到，因为真的远会让你忽视了很多很多。 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俯视或者仰视或者远距离的看这个艺术品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艺术品已经发生了变形了，已经和我们看一幅啊方方正正的作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刚才我们就说到这幅大的啊画作为什么能够，虽然它比原作小，为什么能够让大家清晰的领略到艺术品的这些风采，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可以捧在手中细细的啊去观赏，我觉得应该叫欣赏吧。 对。这个就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它的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照片的图片的色彩还原度很高。因为我有一些作品是我在欧洲的很多博物馆里面能够亲眼看到过的，而且我自己也是对这些作品也非常喜爱啊，所以也印象也很深刻。这时候当然我没有条件拿着这个书直接到原作面前对刊啊 对， 但是凭我的印象来说，这个它从这个纸张的选择到它的这个色彩的还原，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哎，谈到了彩色的书籍啊，彩色印刷的书籍，其实这个色彩的还原，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不是名画啊，或者说不是被大家都特别了解一些画作，也还没有太大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名画，比如说人家本来是黄色调的，或者说人家是啊青色调的，咱们在印刷的时候，这个色调的调整就会让大家看了以后，这是假画，很直观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对, 对这个色彩的偏差呀、偏色啊，很容易造成对于原作的误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做博物馆的展览里面，我们有一项工序就是做图录、现在我们要自己去调色啊，去就是我也还是有这个现场调色的这种经验工作经验，所以我明白这个调色是多么的重要。当然，我们这个调色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比如说青铜器、瓷器，那么你对照着原物，你还是能够对它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呢，油画因为它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这个尤其是不同人的它的风格又是差异又是那么大，所以如何更高程度的去还原每一幅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度很高的工作。 所以严志，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它在出版的过程当中啊，在调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艰辛的一步，至少应该他负责调色的工作人员应该让这些博物馆看过原画，或者是看过非常像啊高仿真的原画的仿制品，才能够把色泽调整得如此的规范。 对，因为首先这个原版费顿这个出版公司，他们这个原版的这个肯定这个工作做的就已经非常好了。 嗯， 然后当然这是后浪出版公司的引进的一个产品。 嗯， 它在这个色这个纸张的这个追求跟费顿的这个原版的纸张的相似程度上啊，包括它的这个色彩还原上啊，都是在努力的在追原版的这样的一个质量、品质。所以说，我想这本书的质量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嗯，而且对于那些喜欢精装书的朋友来说，我在这儿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本书不但是精装的，它还是布皮儿。 对，是值得收藏。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严志呢，带领大家走上一条艺术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了解啊，这些书籍当中的珍品，我们一起来欣赏啊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刚才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呢是费顿经典系列。这套经典系列呢，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包括波提切利、拉斐尔、伦勃朗和维米尔。那么这是已经出版的四本书籍，现在还有两本啊，雷诺阿以及梵高。就你个人的感受啊，这套费顿经典系列当中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六本书，你是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然因为那个费顿这个出版公司啊，他的出版他是按照这个不同的有著名的这些艺术家在出版，当然费顿原版应该不止这六本哈。 嗯， 后浪出版公司可能是选择性的先有这六本的这个面世哈，因为这六本呢是实际上是代表了这六个不同的艺术家，实际上是代表了西方近代以来艺术史发展的几个不同的重要的节点。 嗯， 比如波提切利，他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早期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代表，那么实际上他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哈，那么他直接启发了后来像这个达芬奇这个拉斐尔他们这一批画家，文艺复兴盛期的这些画家的这个创作。同时呢，他又继承了之前古典主义的很多东西，那么因此它是一个过渡时期，并且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呢，像伦勃朗还有这个维米尔，他实际上是弗兰德斯画派还包括荷兰画派在17世纪的时候啊，就是后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时候这个整个代表着一种城市化肖像画和资产阶级这个画派的这样的一种崛起。那么叫雷诺阿和这个梵高，他们是后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就是代表了现代主义的这个艺术啊，尤其是印象派，它是最能够代表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特点的这么一个画派。所以我想选择这几个人呢，在这里面呢，它是代表了西方近代艺术史的三个 非常重要的时期。 嗯，也就是大家啊，翻过了这样的几本画册以后啊，如果您再去游历全球的时候，再到那些著名的博物馆的时候，您再指着画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说，你看这个是哪个时期的，这个和哪个是连起来的。 对，是这样。 当然了，我们欣赏这样的艺术画册，并不是为了到博物馆去能够看懂书，其实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心里得到那种阅读的享受， 是的， 这也是书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啊， 对， 好处之一。那好了，刚才我们谈过了啊，费顿经典系列之后，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珍品了，从哪开始说？ 那就从维米尔开始吧。 好，维米尔这个名字啊，相对于拉斐尔，相对于伦勃朗，可能对中国人来说有些陌生。 是的。但是最近几年，我感觉啊，在网络上这个关心艺术的这个圈子，对维米尔的提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尤其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在这个外贸部门工作，他对维米尔是特别痴迷。我看他封维米尔的这个帖子必转，是一个维米尔的爱好者粉丝啊。然后维米尔的实际上确实在之前对于中国观众或者是读者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人名吧。但是他实际上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高，他是17世纪30年代生人的这么一个人，他是在伦勃朗之后啊，他的成名是在他的这个整个创作的高峰期是在伦勃朗之后，是代表了整个荷兰画派的一个高峰。那么维米尔之所以这个吸引西方艺术爱好者的目光，我想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首先他的艺术成就非常高。那么他的艺术成就高在哪里呢？他实际上和伦勃朗不一样啊，我们待会儿要讲到伦勃朗他的如何绝妙的运用光影的这种变化。那么维米尔呢，他恰恰是他的作品我看到大多数是肖像画啊，还有室内风景画啊，室内静物画。那么在他的这个画面当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平滑平静和安详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如果说到维米尔啊，可能很多的普通的读者不太熟悉，但是我想啊，如果我说到了一幅画的名字，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了，哦，原来就是画那幅画的艺术家。那么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对， 如果大家去阅读一些西方艺术史相关的书籍，恐怕那里面这幅画的出现的频率简直 非常之高、啊、 对，我们不能说100%吧，99%以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前几年好像那个斯嘉丽约翰逊还演、主演过这个，就是这部以这个人的这幅画作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电影，他就演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他的形象真是装扮起来化妆起来特别特别像，跟原作还原度特别高。 我再跟大家透露一点啊，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研制呢特别说到了维米尔，这是费顿经典当中的，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本出版的，而是第三本出版的嘛、第四本出版的，是因为研制对维米尔在国内啊，其实在研究者当中啊，也是应该我觉得我不能说你是最好的， 没有， 但是也是啊， 没有，我没什么研究，主持人这个太高我了，其实我就是个爱好者而已。 那好，按照研制来说，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维米尔的爱好者啊，来谈维米尔。 对，然后接着刚才说，是实际上维米尔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留存世上的遗作非常之少，大概有34到36幅左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同的鉴定机构它对于这个不同的维米尔的这个作品的鉴定，它是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机构说是34幅，那你像这个费顿这本他出的是36幅啊，他认为其中的2幅也应该归入维米尔的名下。当然这种情况在这个西方艺术史上很常见啊，因为很多这个画家他在作画的时候也不是留自己的名字的，甚至是留的名字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画家画的，所以说这个有些作品的真伪啊和归属也是存在争议的。即便是只有30几幅作品的维米尔，他的作品也是有争议的，就是也有少数的几幅是有争议的。 刚才说到了啊，维米尔存世的画作并不是很多。我们翻开这本书，或者说我们大家去浏览一些啊其他的关于维米尔的介绍，就会发现 现在维米尔的好多的这个画作当中都会出现，前面我们说到了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对， 其实还有啊，倒牛奶的女仆啊，嗯，窗前读信的少女啊， 对对对， 等等的，包括 厨娘， 对对对， 那个都是非常著名的。 他画了很多的女性题材为主的这个画作，是什么原因呢？当然也有一些静物画啊，嗯，但是女性题材的画作特别多。 对，可以，其实这个不能算作它特别独特的地方，因为第一呢，就是说在整个西方人物肖像画里面，女性出现的这个频率也都很大，在其他作这个画家的这个画作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女性的这个形象。重要的是，实际上他的画作里面出现的更多的是下层人的这种形象，下层民众 的 形象啊，就是说，他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看到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实际上她出身并不是很高，她是平民，包括厨娘，她是一个杂役，对吧？ 对， 她是仆人，包括很多这个就是她实际上她表现的是中下层啊，包括中产阶级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呢，她主要画她很少画风景画，他有风景画的作品，但是很少，他画的都是这个静物画、室内画。那么他特别能够把握这个局促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和布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室内画一般情况下都是妇女哈，就女仆或者是女主人或者是家里的小姐，那么都是占据了这样的画面。 但是其实他和伦勃朗还是有区别的，从以前以画神、画教皇， 对对对，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画作转换成普通人。 对， 应该这样说，维米尔他所描写的下层人物的这个画作，比他之前的伦勃朗的比例应该是还是要高一些的。 对对对，而且伦勃朗那时代他的肖像画啊，还是不是特别的，他除非是群像啊，比如说那个解剖医生，还有那个夜巡，他是比较注重这个环境的因素。但是呢，如果单个的这种人物肖像，或者是一两个的人物肖像，他这个室内环境大家还并不是特别刻意的去刻画。但是维米尔不一样，维米尔他特别的是把人物放在一个环境当中，他这个环境的描绘特别的细。比如说你像这个厨娘啊，这个倒牛奶的这个女人嘛，她的这个台桌上面的这个布啊，包括这个食器啊，还有这些面包啊，水罐啊，还包括牛奶倒出来的这个动感啊，他的画描绘的特别细致入微，质感特别强，层次感也很强。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在表现人物，而是在表现一种生活场景。 他当时所使用的绘画的工具啊，还有他的那些颜料，和他的前辈使用的工具和颜料有区别吗？ 区别不是很大，但是他的方法很独特。大家就在后来有人研究啊，说这个维米尔是一种暗箱绘画法。这个东西是就像照相机一样，他把这个场景啊，是你看一般的画家就是肉眼看这个一个模特啊，他在做一个摆出一个 pose， 然后再画。那么他完全是按照肉眼的这种比例来画，但是他是用了一个类似于小孔成像啊一样的东西，他把它给复制到了他的画板上，就把这个场景有点像照片的这种模式啊，它这个映像镜射一样。所以大家有人说有人质疑维米尔的绘画的这个艺术性啊，说你这完全是一种类似于我们干考古的考古绘图啊，是一种描绘而不是一种创作。所以有人也在质疑他的这个艺术成就。 说到这一点啊，突然想起来应该已经有五六年了吧，超那个画作叫什么，叫超逼真的 超写实主义，是不是那种 不是超写实，我忘了是谁了，正好是因为这两天要做这个艺术类的书籍，所以在网上浏览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一位艺术家，他大概每画一幅画啊，都用十二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间。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素描加上少量的颜色啊，你看他的画作，比照片 还要细啊。对，这就是超写实主义的一种风格，就是他要把这个比如说流一滴眼泪啊，他把这个皮肤的毛孔都要画得特别的，是吧？ 我要说的是他比维米尔画的 啊，那当然从技巧上，对对对，从技巧上更是这样啊，因为他见过照片嘛，见过这些东西。 对，因为这位画作的创作者啊，他是有真人模特，然后呢，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画画的时候并不仅仅依靠真人模特，因为要画局部，所以呢，他要把真人模特呢拍了照片，然后再放大了以后， 对对对对， 然后再呈现在画作上，太复杂了。 对对对，是这样。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 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严志，带我们大家走上一条艺术之旅，和大家来分享费顿经典系列以及走进一座大教堂。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 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严志跟大家分享啊，那些西方的艺术珍品，我们一起踏上一条寻宝之路，一条艺术之路。既然说到了寻宝之路啊，肯定在今天节目当中会有很多的珍贵的艺术品出现。就以我们前面谈到的这套费顿经典系列当中的维米尔的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对对对， 很多朋友都见过复制品和画作， 对对对。 所以要问严志啊，你看到过原作吗？ 我也没看到过原作。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她应该是在这个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在海牙，也就是在荷兰。我还没去过荷兰，所以说我也没有见过这个真迹啊。 那既然你没去过荷兰，接下来一个问题你就得好好琢磨怎么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套书啊，这一套书当中的维米尔，他是荷兰黄金时代最受喜爱的艺术家之一。 对。 那所以，荷兰黄金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为什么这个时代啊有这么多的艺术家，维米尔只是其中之一呢？ 对，荷兰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指这个16世纪到17世纪这么一二百年时间，在荷兰绘画历史上出现的这么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时代啊，也是大师辈出，名家辈出，名作辈出的一个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这个无论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荷兰为代表的，包括比利时，包括这样所谓的低地国家哈，实际上长期以来是受到法国，包括西班牙这些欧洲霸权强国的这个控制，交替控制。很多国家呢，为了控制低地国家呢，大打出手。而且呢，因为后来由于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新教运动，低地国家呢也分裂成了北部的这个新教区和南部的天主教区。而因为这个新教的宗教问题，那么像西班牙对低地国家进行了长达上百年的这种镇压和侵略。所以说呢，这个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呢，这个低地国家基本上获得了独立，摆脱了这个天主教国家对他们的这种控制。所以说呢，整个荷兰开始了一个由于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勃兴，那么对于整个艺术的需求也产生了一个特别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么因此在这个时期呢，就是出现了像伦勃朗啊，像维米尔啊，这样一些传世之作的这个画家和作品。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维米尔，在这套费顿经典系列当中呢，除了有维米尔以外，还有波提切利，还有拉斐尔，还有伦勃朗。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啊，关于伦勃朗的一些情况。应该说是这样，伦勃朗之后就是维米尔了。 对对对， 他们的艺术是有传承的。那既然前面已经提到伦勃朗了，在这套画册当中呢，我们下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伦勃朗。 是伦勃朗呢，他比这个维米尔早一个时代啊，也是实际上是他的前辈。据说伦勃朗维米尔可能是跟这个伦勃朗的算是伦勃朗再传弟子还是什么，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反正跟他是有一定的师承关系的。但是呢，伦勃朗的他在当时啊，这个荷兰的画派里面，画家里面是算是比较独特的。因为我们知道伦勃朗的技术呢，经过专家分析啊，他的很多绘画的技巧是学习和模仿了意大利的画派的很多人啊，包括像丁托列托呀，像这个卡拉瓦乔啊，像这些画家。尤其是对于光影的这种表现，那么对于伦勃朗的这个画作影响 非常之大。 嗯， 当然当时的很多荷兰好的一流的荷兰画家也在向意大利寻求这个灵感啊，因为意大利毕竟是文艺复兴的这个发源地，而且是名家辈出的一个艺术的源头，很多包括法兰西的，包括很多地方的这个画家都在向意大利去取经啊。但是呢，受意大利影响特别大的可能就属当时就属伦勃朗，所以伦勃朗，我们看到伦勃朗的很多作品，他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和这种巧妙的光源啊，对于这个物体的或者对于这个绘画对象的这个场景的这种表现啊，都是和这个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绘画技巧是相关的。 我们刚才啊是说过了维米尔之后啊，又谈到了伦勃朗。其实谈完伦勃朗以后，我们再翻回来去看维米尔。如果要比较啊，就是有一些艺术大师的画作，你会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和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他们风格差异很大。 对，但是如果你去看伦勃朗的画作和维米尔的画作，其实啊，除了细节，刚才颜值特别谈到那些细节以外，他们还是很相似。至少我这样的普通人看起来，我会觉得真像。 当然他们是属于一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画家，但是您仔细琢磨，您会发现啊，就是伦勃朗的画，他更多的画暗示的东西，就是环境光是，他的光是用的是光源， 哦、 人工光源， 对 对 对，他背景经常很黑， 蜡烛或者是这个煤油灯来。一点是点光源，而且这个光源是在是在局部。 对。 但是呢，维米尔的话呢，他用的是自然光，他画的都是白天，是吧？所以说这个自然光，整个它的因为是窗户很大，所以自然光透进来之后呢，它这个光线是非常的广，就是光源非常的大，所以说整个画面呢不像这个伦勃朗这么。阴暗啊，不像那么对比，不是那么强烈。 有没有一些研究啊？说到这两个人啊，为什么一个人愿意画这样的背景比较阴暗的，而另外一个人呢更是自然光为主的？确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啊，维米尔的很多画作大家看起来非常柔和， 对对对， 但是即便柔和也能够感到那是在充满光明的， 对对对对， 充满或者说充满自然光的光源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画作。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这个画家所要表现的，就是所刻意突出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伦勃朗特别注重这个光影阴影和光线对比下的这种强烈的效果，冲突的效果。比如说在他的这个夜巡里面，当然夜巡是另外一回事儿，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讲。比如在他很多这个比如解剖课呀，包括还有一些很多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背景的黑和这个前景的这个光亮，实际上这个反差是特别大的。这个反差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冲击力，它不仅使这个前景的这个所要表现的人物或者是物品它的轮廓更加突出，同时呢也给这个观众啊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反差太强烈了，那么给观众的这个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 嗯， 但是呢这就是他要刻意所想追求的一种效果啊，不是说他想追求一种阴暗的效果，不是这样的。因为阴暗实际上这种强烈的对比并不阴暗，反而是很鲜明，对吧？是画面是很跳跃，很非常的具有冲击力的。真正的阴暗是整个前景和后景都是处在一个灰蒙蒙的一种压抑的色调里面。伦勃朗不是这样的，他明显是一种这跟他所处的时代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他的这个引言的这个作者他就这样写，他说伦勃朗实际上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是这个新教的环境，而这个比利时也就是南部的低地国家，比利时后来分裂出去了嘛，变成了这个天主教国家，而这个新教国家呢特别注重资产阶级商业的这种发展，那么他很少是贵族，旧时的贵族，因为我们知道旧时的贵族他喜欢什么呢？因为他有城堡，他有大的宫殿，所以他需要那种巨幅的、充满着古典主义色彩的和题材的这种作品。而资产阶级呢，他的房间没有那么大，但是他又有钱来去购买艺术品，他就需要一些小幅的、充满市井味道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原来是购买导致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导致了画风的转变。 对对对对，艺术的订购者实际上决定了这个画风是需要什么样的画风。 所以我们如果回到这套费顿经典系列当中的第一本波提切利，大家能知道他为什么画神了， 对对， 为什么画教皇，为什么画神话的原因了。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波提切利的相关情况。 好的。波提切利呢，我们知道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杰出的代表，而且呢 这个波提切蒂的这个他的画作也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波提切蒂啊，他的一生当中他经历了三个阶段，他的艺术创作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他学徒到他成名的时候，这个阶段呢，他的画还是就是保存了这个之前的很多古典主义的一些技法啊、技巧啊、但是呢他在不断的在追求一些突破，比如说他的很多这个跟这个希腊古典题材的这些作品都很多都是在他早期完成的啊，包括像春啊，包括像这个 维纳斯的 诞 生 啊，这些 很多和维纳斯有关的， 对对对，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早期作品呢都受了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寻求对于这个人的身体的一种表现啊，一种很真实感的，就是把宗教题材的东西给它变成了一种世俗题材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波提切蒂的笔下的这个美女啊，她充满了一种质感，一种生活的气息。她是一个活人，她不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神仙，是吧？这就是很跟当时的这个人文主义的精神大家这个大受影响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来呢，到了他的这个中期呢，因为当时意大利像佛罗伦萨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的这个多明我会的一个修道士叫萨沃纳洛拉啊，他当时多明我会这个作为一个修士会啊，在意大利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夺取了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政权。所以他呢，多明我会又是一个苦行僧的这么一个团体，要求这个市民啊，包括教徒回到天主教最初的那种禁欲克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提倡这种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压抑的一个氛围。而这个波提切利呢，也受到了多明我会的这种教义的影响，开始重新检讨自己的之前的画作啊，对于肉体的这种放纵啊，或者是说这个对于世俗生活的这种贪恋啊，他都在反省。那么所以中期他的画作就有非常大的一种转变啊，开始转向基督教，开始回归原教旨这样的一些东西。 说到了波提切利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啊，其实我们还必须要提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费顿经典系列当中的第二本拉斐尔。在拉斐尔的画作当中，那种特别严肃的宗教题材的画作是非常非常多，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是，但是拉斐尔就不一样了。这个拉斐尔他实际上他是在波提切利之后啊， 他们两个基本同时代。 他应该在波提切利之后吧，因为那个他比达芬奇还要晚一点，所以达芬奇应该是在波提切利之后的这么一个，就他们是前后相续的， 对 啊。然后的，但是拉斐尔本人呢，他是一个浪荡公子哈、啊，又酗酒又贪又好色，是一个非常纵情声色的这么一个浪子形象哈、啊。实际上虽然说他的画里面有非常多的宗教题材，包括达芬奇也是这样，是吧？但是整个他们是处在文艺复兴盛期的时候，所以说这个他们画作里面尽管它题材还是宗教题材，但是他们里面的人文主义内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已经和波提切利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和专家严志啊一起来分享这些书籍当中的艺术品，也跟着严志一起踏上一条艺术之旅。前面是谈到了这些欧洲的一些名家名作，我们也特别知道了这些艺术珍品他们的出处、他们的来源，以及他们怎么形成的，还有他们为什么形成的，跟谁买画有密切关系。 对，是这样。 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费顿经典系列当中的四本，如果大家看了前两本，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前两本呢是波提切利以及 维米尔伦勃朗 、 那么会发现呢，前面两个人呢，他们的作品呢是以教堂啊，是以神呢、啊、是以教皇为主的、而后面两位呢，刚才变化的原因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 对对，是 这样的，一些艺术珍品不能只看书啊，当然我们接着还是来聊书、如果大家有机会啊走遍全球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到这些名画他们曾经啊的 收藏机构哈、和它的原始环境， 对，我觉得应该是原始环境 、 他们的原始环境里面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对， 在刚才播广告的时候，其实还和严志说到了，就是很多的画作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巡展，比如说国外的名作来到国内、或者说我们去某一个地方赶上巡展的时候，会有好多的不同的啊、地方的画作汇聚在一起。但是如果你到它的原始的这个就应该它的出生地去看这幅画的话、那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 是的， 而很多名画的出生地都是在教堂里。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走进一座大教堂，同样来自后浪出版公司、而且特别要说一下啊，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堂里的画作啊，研制都是亲身去经历过的，也亲眼看到过的，是吧？ 是的，有些教堂我也走过。它是这样，就是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哈， 讲什么内容？ 对，这本书实际上是以这个德国和法国的教堂为主要的叙事对象啊，从哥特式的这个大教堂一直到近代的一些教堂哈。然后这个作者呢是一位台湾的学者啊，他是一个台湾的摄影师啊，那么他是在台湾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他叫范义顺啊，也在美国加州布鲁克斯摄影学院拿到的摄影硕士啊，后来呢，先后在中国台北的美国文化中心啊，什么成品艺文空间呀、等等，办过这个摄影个展 啊。照相的技术很不错，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自己走了很多很多这个教堂，然后用自己的摄像机镜头来记录下了他对这个教堂的这些感受啊，这个瞬间。这本书呢实际上挺有意义啊，是虽然他只是讲了德法的两国的这个教堂，而且他的行文也很简洁啊，我们对于教堂呢、主要是让这个没有去过的读者呢能够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种感受，看看这教堂长什么样啊，内部是什么样子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教堂这个书啊，它这个对于这个读者的另外一层意义是这样的，它让我们知道，因为在欧洲教堂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啊，它大家中国人一提起欧洲的教堂，那就感觉就是对应是中国的这个寺庙啊、道观啊，这个佛教的寺院、以为只是一个纯粹的担任宗教职能的这么一个场所。其实不是这样，在古代由于这个欧洲的知识阶层主要是教士阶层，那么因此呢教堂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它同时承担了文化机构、图书馆包括艺术收藏机构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文化功能实际上集合在教堂一身。 所以大家如果走进一座欧洲的大教堂啊，你会发现啊，在那儿人家的玻璃是彩色的，而且呢还有一些不仅仅是用彩色玻璃拼的画，玻璃本身还有绘画，然后呢教堂的顶上有绘画，然后教堂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书籍，然后包括教堂的地砖，然后墙壁上的一些小小的一些雕塑啊什么的，可能随处都是艺术珍品。 对对对对，尤其是欧洲这个中世纪以来啊，基督教化以来，它的欧洲的这个艺术实际上就是发源于教堂。就是教堂它有财力，有这个需求来向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家呀、来去定制一些跟基督教题材有关的啊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别说别的了，就是很多朋友一旦进入教堂，我说的欧洲这教堂，首先这个圣子、圣母、圣像啊，这是通常能见到的几幅画， 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著名的和教会啊和教堂有关的画作，在两边一一的陈列，这是一个他们的标配。 对对对，不仅仅有美术作品，而且还有更多的是雕塑作品，石雕啊、青铜啊等等等等很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教堂啊，它对于保存这个画作的这个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量的这个原来属于教堂的这些画作都在各个博物馆机构在收藏。所以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圣龛上面画的这个木板画这些木板画，这个圣像画都在博物馆里面，教堂里面几乎看不到啊，就是因为教堂里面的保存条件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 如果现在我们走进一座大教堂，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更多的是它，第一是它的建筑结构本身， 嗯， 它的拱顶啊，它的这种穹顶、穹路、穹顶啊等等不同时期的建筑啊。第二呢，就是它的雕塑，然后这些雕塑呢，可以说因为雕塑它在一个室内环境下，它的保存条件相对来说是要求不是很高啊，但是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壁画，比如教堂里面有很多湿壁画。啊，它的这实际上都是湿壁画，因为湿壁画非常的，它的技术非常的高超啊，它的需要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材料来进行创作。那么因此呢，它这个湿壁画保存的时间也比较长，当然它还要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一次修复， 对，重新的再上颜色， 对对对对， 这才能让大家看到这本书《走进一座大教堂》当中啊那些色彩非常艳丽的那些画作。 对对， 当然画是原画，可是上的颜色可不是 对对对对 好几百年前上的那个颜色了。 对对对对对， 既然颜志今天我们说到了走进一座大教堂，说到了一些艺术珍品，也特别说到了有很多的艺术珍品，其实你去过他们的原产地或者他们的当时的这个出生地看过，那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走进大教堂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费顿系列经典当中哪些珍品你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我记得在那个当然在就是我去的教堂其实并不是很多哈， 嗯， 然后主要是一些博物馆机构，比如说维米尔的画在这个德国，在慕尼黑的这个老绘画大师收藏馆就有一幅这个维米尔的画，我印象想不起来甚是哪幅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书里面可以看到他的收藏机构啊， 嗯， 在美国的那个国家美术馆也看到过维米尔，但是德累斯顿好像没有。其实收藏维米尔最多的应该还是荷兰的，荷兰的很多机构，大英博物馆好像也有，卢浮宫也有， 但是我想对于波提切利啊他的画作来说应该你看到不少了吧。 对，波提切利这个呢，我向大家推出一个就是推荐，也不能推荐啊，介绍一下一个展览，就是这是2015年到16年的这个在欧洲巡展的一个关于波提切利的大展啊，名字就叫波提切利的文艺复兴。 嗯， 这个展览呢，当时我在德国柏林的第一天就去参观了那个展览。那个展览一开始说实话我没有特别的期待，因为我对艺术史的这种展览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都是套路啊，然后呢，但是我奔着波提切利这个盛名啊，我要去看这个展览。看完之后呢，我发现非常让我震惊。我们知道这个展览非常简单，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当代人对于波提切利的消费，就是很多很多招贴画啊、广告画、摄影作品啊，很多作品它都在用波提切利的题材。比如说 我觉得用的最多应该都是维纳斯的诞生， 对，维纳斯诞生还有春，这样一些构图，包括有一个日本的那个 Hello Kitty， 用那个 Hello Kitty 那个猫，整个所有的形象都是 Hello Kitty， 然后组成了一个维纳斯的诞生， 嗯， 然后包括一些摄影作品啊，就是，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发现波提切利，实际上他告诉我们，实际上波提切利他去世之后，很快由于文艺复兴三杰的出现啊，他们的一下子就把波提切利的名声给盖住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不知道波提切利。然后呢，但是到了19世纪，英国人重新发现了波提切利，认为波提切利的艺术价值非常之高，所以在很多广告招贴画啊、电影海报啊、很多服装的设计方面啊，都运用了波提切利的元素，这使得整个西方对于波提切利有了一个重新的发现和再认识，那么波提切利重新占据了艺术史的这个头条啊。然后第三个部分才是波提切利的八幅真迹和他同时代的他的师徒的一些作品，所以这个就让人感觉到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逆时的真的这样的方向来去重新梳理了波提切利在艺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它是如何变化的，它人们是如何看待艺术史上的某一个画家和他的作品的，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虽然我们刚才谈到了波提切利呢，因为他的自身的转化，所以呢他从以前画那些特别浪漫的神，特别和人相似的神，转换成一些比较严肃的宗教主题，但是现在其实留在人们心里或者脑海当中最深的还是 维 纳斯。 对还是维纳斯，对对对，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次艺术之旅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颜志，两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艺术品，最后的感受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比尔加耶夫斯基曾经说过，说美是自由的呼吸，热爱艺术，热爱美，就是热爱生活和热爱自由。所以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艺术，来关注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谢谢。